保健道 ABCD at 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为您邀请的是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宇，跟您说说给家人无烟的爱。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随时留下您的提问。 众所周知，吸烟、二手烟、三手烟对优生优育、妇女儿童健康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如何劝阻家人吸烟？如何帮助他们成功戒烟？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呼吸学系委员王宇，跟您说说给家人无烟的爱。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走进顺义区龙湾屯镇，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呼吸学系委员王宇。欢迎王主任。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呀，起了一个小名字，叫给家人一个无烟的爱。无烟的爱，那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哈。其实之前呢，我也跟我身边吸烟的朋友咨询过，我就说你这为什么吸烟呀？好多人到了我这个年龄，他们的烟龄已经达到十几二十年了，在我看来已经是属于这种健康高风险人群了。他们给我的答案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人说压力太大，烦呢，烦的时候我抽根烟。也有的人说最近心情特别好，家里有喜事儿，闲呢，闲的时候我也抽根烟。可是这甭管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都拿这根烟来说事儿。这种情况王宇主任是不是经常也遇到？ 经常遇到，但凡到我们那儿，因为我们有戒烟门诊啊，但凡到我们的门诊看看门诊的病人吧，基本上都是为自己的一个抽烟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理由。那个我的工作压力大呀，这个哎呀，我这一段这个事儿太多了，然后或者说我这个心情怎么怎么样了，等等等等吧，反正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促使自己去吸这个烟，促使自己去继续的吸这个烟。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民间也流传着各种各样跟这个吸烟相关的一些所谓嗑哈，什么饭后一根烟呀、赛过活神仙呀，等等等等。但其实，在我们这个健康专家的眼里面，吸烟这件事儿，它所对应的只可能是这个健康隐患、健康风险，或者是和疾病是直接挂钩的。我记得咱们是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数字，是不是来测定一下对于一个烟民来说它的这个危险风险指数？ 我觉得我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嘛，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啊，一颗烟，咱那种最普通的那一颗烟，带那个过滤嘴那一颗烟，就这一颗烟的尼古丁， 就可以让一只小鼠，一只小白鼠致死。一头牛，那么大的牛，25支烟里边含的毒素就可以让一头牛致死一头牛，多形象！大家可以去想想，你每天要抽的烟含有多少的毒素，还有多少的毒素啊？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想到吧？那牛大家很多，大家都应该非常见的非常多了。你25支烟就可以，非常可怕的一个 让一头牛致死。 对，它的那个烟的那个毒害的量，真的很可怕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在座的各位朋友，您的家人吸烟吗？家里面有人吸烟的，举手示意我一下好吗？这比例是相当高了。回家咱们就跟他举例子，就说今天王宇主任告诉我们了，您一天抽的那一包多烟，25支烟里面的毒素足以杀死咱们家好不容易养的那一头牛啊。 那个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吧，我到这边来，我觉得这边空气特别的好，真的天也蓝，而且感觉特别高，跟城里比完全不一样。我来稍微早一点，然后我在这门口站的时候吧，我确实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外头抽烟， 对， 很多人都在外头抽烟。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给大家更多的去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这个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直接就说危害性吧。 对，这确实是危害性。吸烟真的是叫百害而无一利，就说你真的确实你找不到它能对你身体有好处的地方，真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呢，很多人其实都已经知道了，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5月31号之后的那一天是几号呀？是6月1号。曾经啊，我们就在问说，这个无烟日跟儿童节，它俩怎么就连到一起了呢？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吗？实际上，这个无烟日撞上儿童节，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很多人其实可能不知道啊，这个1987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把每年的4月7号定为世界无烟日，并且从1988年开始执行。但是呢，从1989年开始，世界无烟日就改为了每年的5月31号，正是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我曾经听了一个控烟者他说的一句话。记住5月31号这个时间非常的容易，你只要记住这一天叫一切为了明天。控烟为什么呀？为了第二天的六一儿童节，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嘛，所以一切为了明天，我们就能够记住5月31号是这个控烟日了。那当很多人当着妻子也好，当着孩子也好，当着自己的至交的面也好在抽烟，那么他们就已经是有了一定烟龄的二手烟的受害者。在这儿我们请王主任先来说一说吧。很多人都说我抽我自己的烟，旁边的人呢无非就是闻了点烟味儿而已嘛，这到底抽烟它对于二手烟的这个对于人的影响是有多大？ 这样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一手烟，就是咱们所谓的烟民啊，抽烟这个对身的影响，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大家能接受。那你说，就说我二手烟到底就说对我的朋友家人，对我旁边人会有什么影响？其实你这么想很简单一件事，就是你自己抽进的烟那个是烟，你那个烟很多就直接冒出来的，散在四周的那也是烟呢。这是一个含量。另外一个呢，那个烟经过你的这个肺，经过你的这个在肺里头之后，你又把这烟吐出来，这里边的毒素、毒有害的物质仍然是在存在的。所以这样的，包括他自己燃烧那根烟冒出的烟和你自己吐出来这些烟融合在一起，那个对你身边的人一样是有危害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你自己吸完的之后吐出来的烟，它很多都形成了一种气溶胶。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你旁边的人更容易吸进去，而且更容易在他们的肺部的沉积。所以说二手烟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焦油的含量，它的含量一点都不比吸一手烟的低，甚至有一部分的焦油含量可能有一些有害物质比这个一手烟还要重，还要危险，还要大。所以这个对二手烟大家可能不是特别重视，但是真的你要细细去想的一些问题，确实是很非常非常怎么说，对朋友对家人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有害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二手烟的成分里面4000多种物质，其中明确已知的40多种，它们是和癌症直接相关的有毒物质。所以甭管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您的这个伤害不仅仅是直接给了自己，同时对于周围存在的人都是一个二手烟的伤害哈。 那个二手烟里头有一个含量，是因为咱们都知道烟里头含量伤害人的物质的非常的多，3000-4000种。那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焦油，烟的焦油含量，然后另外一个一氧化碳，尼古丁，这些都比较常见。但是咱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说如果吸二手烟的时候，你吸的那个焦油的含量比吸一手烟的焦油含量还要高，大概是高2到5倍。所以这个二手烟对人体的影响非常的非常大。 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好多吸烟的人就会咳痰啊，我们就会觉得他那个，很多人也说了，说其实里面那个尼古丁的那个物质呢可能是让你兴奋，但是最怕的就是里边的那个焦油。我们只要把吸的那个烟的那个过滤嘴一打开，看到里面那个黄黄的黏黏的那样的物质哈，就感觉就是那个焦油成分一样。像刚才王主任说到了，一手烟你可能是1倍的量，那么二手烟里面的这个让我们讨厌的那个焦油的量就会是一手烟的2到5倍。 对， 哇塞，所以以后不要在我的面前吸烟，对我的这个伤害和影响太大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手势，在面对周围人吸烟的时候，尤其是在屋里，你是有权当面制止他，伸出一只手，那个意思就是不要在这里吸烟。好，说到这个二手烟的危害，刚才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是成人，二手烟对孩子都会有哪些危害呢？在座的可能很多听友就想问问说，会不会直接影响我们家孩子的这个智力啊？很多人就关注学习这件事儿。 还是刚才我记得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是提了一句话，这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成人，就是咱们吸烟的有害肯定是大家都明确的，里头含的各种有害的物质大家也都知道的。这些有害的物质对于成人来说，它可能会导致你比如说出现一些的疾病啊，出现肿瘤，这些风险的增高。对于孩子来说，刚才还是那句话，就是孩子他很多脏器功能还没有健全，他还属于一个发育的阶段。正常的孩子比如说他接触到很好的一个空气，这样他的肺脏、鼻腔、咽部、肺，他会发育得很好，长得很好。但是他天天要沉浸在这种有害的气体里头的话，他的这种脏器功能，比如他的鼻腔很容易出现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包括咽峡炎，包括肺里都会出现哮喘，甚至小孩从小就出现一个过敏性的一个支气管炎等等，这些都是对孩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说到这个学习上了，就是说这个小孩他为什么要学习知识，因为他大脑结构并没有完全的巩固，他需要不断的去充实，同时他大脑还有一个发育的过程。在这时候如果说你总是接触这些有害的物质，有些有害的物质是可以进入大脑的，通过血液系统到大脑，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他大脑的一些智力的发育。所以这个孩子越小这种影响越大，就是说如果孩子越小的时候接触了烟的这种二手烟，或者咱们所说的三手烟，这种接触时间越长，还年龄越小，对这个孩子危险越大，而且咱们所说的对智力的影响越明显。所以这个包括孩子长大之后，他可能从小接触二手烟的这个小孩，他将来得肺癌的这种概率要远远高于那些从来不接触烟的那些孩子们，包括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等等。这些孩子你觉得他在这儿没有问题，说哎呀我这个这小孩抽，我抽烟他就闻了闻烟味有什么问题吗？不对，你会看到他的未来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基因这个东西是父母遗传给了我们的孩子的，但其实孩子身上非常多的这种健康的问题也是我们家庭环境给他提供的。所以尽早戒烟，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点这些伤害在孩子的身上他就被无形的放大了很多倍哈。所以不要再以爱之名其实去伤害你的孩子了。对，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提问。慧慧说他儿子是有过敏性的哮喘，之前呢得过肺炎，就想问问这个事儿跟孩子他爸吸烟有没有关系，吸烟是否会导致哮喘的发生呢？ 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吸烟 对孩子一定会影响到他呼吸道的，就是包括这个鼻腔啊、咽部啊和气道引起的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和哮喘，这个一定是有相关性的。那个尤其是越小的孩子接触到这种有害的这种烟草、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的时候，他得这个哮喘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这个普通的孩子。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孩子是他的父亲要是吸烟的话，我觉得对他可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有一 定 的影 响的，肯定是有影响的。 哮喘的家庭，有甚至包括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有孩子的家庭，其实要求这个家庭都应该是戒烟和无烟的，因为您的这些情况就有可能让孩子的疾病加重。当我们火急火燎带着孩子去看病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导致他病情变得严重甚至生病的这个最初始的始作俑者，有可能就是爸爸的那支烟哈。再来看看微信网友最爱男篮的提问，33岁，现在这个全面二孩政策一推开之后啊，很多人开始备孕二胎了。他说想劝老公戒烟，但是老公说了，怀老大的时候也没戒烟，这不没什么事儿吗？只要我不在家抽烟就行了呗。那在这儿我们得问问专家了，就是抽烟这件事儿，它对于什么男性的精子质量啊，孩子将来的这个质量啊，到底有没有影响？ 还是那句话，抽烟是百害而无一利。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抽烟，这个男的抽烟比较多啊，说这个我身体好没问题，那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抽烟的时候，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那个男性抽烟对他的这个精子，这个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会有影响。一方面因为他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可以通过血液到这种产生精子的地方，它能影响精子的质量。就是说你这个精子的质量不好的话，很容易让孩子出生的时候，孩子体这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弱。另外一个也还影响精子的数量，这个精子要想怀孕就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怀孕。如果说你精子数量都达不到的话，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我们怎么老想要孩子，但是总是要不上，这个有可能真的就跟你的一个吸烟的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对于男性的影响，就是说如果真的怀孕了，那对于女性的影响，那相对来说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最开始的孩子，咱们都知道孩子要有一个发育过程，他从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东西，逐渐要发育成有大脑、手、四肢等等这么一个发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有害的那个焦油含量，包括这种尼古丁啊，包括这种各种的毒素，包括一些氰化物，都会到这种子宫里头去，这样会导致了这些在发育过程中出现一个畸形。就是说有些孩子他长本来应该能，比如说长出来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因为你接触这么多的有害的这种物质，他可能就会生出了一个大脑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四肢发育的一个不完善的问题，这就导致一个胎儿的一个畸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接触烟很多，你都会导致这个孕妇啊，她老吸烟，老吸这二手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它会导致她体内的一个缺氧。这样的话，胎儿养供也不够。 哦。 胎儿养供也不够，它会导致胎儿一个是发育延缓，另外一个早产、死胎等等都会出现。所以这个吸烟真的不光是对男性，包括对这个孕产妇的影响非常的大，而且尤其是孕产妇对这个儿童，就是说对这个胎儿的影响非常的大。如果真的怀孕了，就是说有孩子的话，一定要让离开，就是不要再去接触，尽量不去接触这种二手烟或者三手烟 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衣服上啊、头发上那个烟味儿，其实附着的就都是那个烟草的颗粒。 对， 我们刚才说了一手烟的伤害、二手烟的伤害，那么其实这些颗粒呢就是三手烟的伤害。不管是对于备孕期间的男性还是备孕期间的女性，其实我们说到戒烟戒酒3个月以上，这都是最少的。如果您的这个烟龄比较久的话，抽烟的数量又比较多，其实我们都建议起码要控烟半年不吸烟的，这个时候再孕育。因为我们都说了优生优育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打算要二孩的妈妈很多都已经属于高龄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的这种各种风险指数本身就已经很高，所以为二孩妈妈备孕以及孕育下一代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这就变得特别的重要了。 对，刚才说的更多的是那个胎儿的事情，然后呢也说一下这个吸烟对这个母亲的影响，就是对 妊娠母亲的影响，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女性怀孕的时候啊，她体内很多的激素都会变化，在这时候如果她接触更多的烟草，接触这更多的二手烟的话，会让她出现了很多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她的血压会增高，所谓的妊高症就是怀孕的很多人会出现血压增高，正常情况下可能血压高到一定限度能接受，但是如果她接触更多的烟草，那个可能她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妊高症。妊高症的后果是什么呀？会导致这个孕产妇的血压控制不下来，会影响到胎儿，会影响到自己孕产妇。另外一个，对于孕产妇来说，她如果接受二手烟比较多的话，她的心脏功能会受问题，而且还会出现糖尿病、血糖的明显增高。就是说这些在怀孕期间抛开胎儿的因素，光对孕产妇你如果接触更多的二手烟，也会出现很明显的这种身体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大人，就是对于孕产妇还是对于胎儿，这确实是不应该再接触这些烟雾。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应一下现场的两位听友的提问哈。 我向这个呼吸哥，就是王大夫提这么一问题，这个是我自身的，这个按农村话来说呢，就是犯丫鬟。有时候就说呀，睡觉，尤其是睡凉炕，有时候把憋，就说嚎大一声，能把我憋醒了，脑瓜台清倍儿清楚，倍儿清楚以后呢，完事以后回头他就意思呢出不来气儿，就是要喊人要喊话。 哎呦，就是憋得还挺难受。 哎， 您这刚被憋醒那会儿什么感觉？ 三个人反正就是说呀，意思啊，就是说这种症状吧，就是说倍儿心里是倍儿清楚，但是就是想说话，叫身边人你拽我一下就能过来。结果回头变成那咕隆家脑瓜子好，意思赶自个儿赶紧说从枕头掉下来了，完事醒了。 您白天有这样的 白天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尤其是中午睡觉时候。 那个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就是说您在白天就是平常这种说话呀、走路、吃饭什么都应该没问题，对吧？ 啊，对对对。 就是在比如说中午睡觉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对。 那个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初步判断，我觉得是一个用学术上说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睡觉的时候吧，您那个舌头会往后坠，去堵着您自己的那个气道了，所以您就觉得喘不过气来，是吧？觉得不行了，我这个气喘不过来了，我必须得赶紧醒去叫人。 是。 这个是一个叫 OSAS， 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啊。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个我给您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说，您睡觉的时候尽量侧着睡。尽量侧着睡，千万就是说尽量避免仰着睡，因为您仰着睡的时候，您的那个舌头啊更容易往后去挡着您那个气道。挡着您那气道。这个您自己应该自己很容易做，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咱侧着躺着，往右躺着，这样的话那个让您的气道能尽量打开。第二个，如果真的特别重的话，您应该去医院做一个睡眠的监测，就是给您在睡觉的时候测一下您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呼吸状况。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可能还需要下一步治疗。如果要是光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话，我觉得您只要能做尽量侧躺的话，症状就会改善很多的。 好，还有哪位？来，大姐。 哎，王主任好，我想问您一下，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总是爱咳嗽，就把我咳嗽醒，可是一能醒过来以后还就没事，咳嗽完了白天一点都不咳嗽，咳嗽就上不来气儿，等到完了事儿就没事了又。 那您这个咳嗽觉得跟这个季节有关吗？比如说春天重一些，还是说 反正前一段时间就犯一次。 前一段时间犯一次、是吧？ 还有这个喝水吃饭的时候，就是别说话，要是说边吃饭边说话的时候爱呛着，呛着必须得咳嗽，咳嗽完了还打嚏呢，完了还能过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没看过。 那个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说我给您建议。您应该去看看有没有一个慢性咽炎的可能。慢性咽炎、 是有。 对，慢性咽炎本身就可以。 有慢性咽炎是就爱呛着那种、啊。 对对对，就吃东西什么都会有影响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跟季节有关，比如说您春天或者秋天比较容易晚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您可能对这个过敏有一定的过敏因素在里面。 晚上没有什么过敏呀、 不，他晚上的时候就是您在您晚上睡觉的时候，您的气道就是您的肺里头这气管 啊， 它的反应性应该是比较高的。正常的情况下、咱们接触这空气都没问题，但是晚上的时候可能您就会有问题。您如果这一段发作比较重的话，就某一段时间发作比较重的话，您可以试着吃一点抗过敏的药。 哎， 晚上睡觉前吃。

那个家里有人吸烟的话，它那些微小的颗粒、一些有害的物质可以就沉淀到这个沉积的这个，或者说咱们说俗的，就是粘在衣服上、粘在被子上、粘在床单上等等。那个这个一粘的话，它就像刚才说的，它可能持续几小时、几周，甚至更长的，你要一直不清洗的话，可能上几个月都有的。这是确实是非常麻烦一件事情。当然，你说能怎么预防？可能通风啊，或者是说就居室的通风啊，这个可能也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真的粘上了，可能还是要通过一些清洗的一些其他手段来解决。 对，但是比如说咱们这衣服还有自己的头发，洗澡洗衣服是可以做到的哈。但是你就是家里边所有的附着的墙壁啊，到处都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就照顾不到了。那比如说现在当空气不好的时候，很多家里边是买了那个空气净化器的，而且有一些那个空气净化器，我们就想了 PM2.5， 哎，那么小的颗粒它都可以吸附，或者是有杀菌作用。那对于这个烟草颗粒，我们抽烟的时候家里边空气净化器全开着，这有没有用呢？ 那应该说空气净化器对空气的总体质量是会有一些改善的，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毕竟烟草含量它的成分太复杂了，那个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只要完全通过这个空气净化器来个完全去除掉这些有害的物质，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既然知道这个抽烟有害，为什么一定要去抽它，然后再拿空气净化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我还是建议，当然说你说空气净化器可不可用，可以用。其实呢，看到外面这么好的蓝天，这么好的白云，这么好的空气，我觉得咱们居室多通风，尤其咱们这个地方真的很好。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感觉特别好，我说我觉得到这边我大脑都清醒了很多。那个居室多通风，多通风，然后呢尽可能的保持一个流通状态，这个那个我居室的流通。另外一个真的是想办法让家人放弃抽烟吧，戒烟吧， 尽早戒烟哈。那说到戒烟这件事儿呢，有人就说了，说自己儿子24岁，吸烟2年，他劝儿子戒烟，说这嘴皮子都说破了，可是没有用。儿子说了，那抽几十年的这个烟的人才会得什么肺癌呢？我年轻没必要担忧。那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专家，这年轻人就不必担心肺癌了吗？ 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了，烟里头有3000-4000种有害的物质，只要你抽一颗烟，每一颗烟对你的身体都会损伤，都会有影响。尤其是你越年轻的时候，你的防御功能并没有那么全的时候，就是你机体脏器功能并没有那么完全，防御功能那么全的时候，你的吸的烟对你的呼吸道，对你的咽部的，对你肺，对你的包括心血管，这些都会有影响。一颗烟都会对你身体造成损害的，不是说我非得抽上20年才会对你身体的损伤，不是的。等你抽到20年的时候，出现那些问题，可能就已经晚了，真的就已经晚了。所以，大家一定想着那个叫什么，关爱从尝试拒绝尝试开始， 就压根儿就别试了。 对，就不要去试这个烟。你试了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么年轻抽一根不一颗烟，对你身体一样是有损伤的。 要不然我怎么说这种无烟家庭呢？因为有数据显示，如果父母任何一方或者是父母两方都吸烟的人，那么他们的子女同样成为一个吸烟者的这个概率就会非常的高。经常我们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一家几口人都患上同一种病啊？真的有的时候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一样，甚至生活习惯一样。但是千万，刚才我们说了，就从这个不要去尝试开始。我们经常是说毒品很可怕，不要去试，其实烟草也很可怕，我们也是不要去尝试它。那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关于吸烟或者是戒烟的这件事儿哈，有非常多的人有一些想法和言论，这些想法和言论呢，可能也出现在座的各位的脑海里。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想法您有没有过。有的人就说了，不吸烟的一样不也有那么多的人得了肺癌吗？那吸烟和不吸烟到底它这个危害怎么来区分啊？ 是这样的，吸烟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得肺癌，这句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觉得能够什么，然后很多的吸烟的人会觉得心里一下踏实了。是的，吸烟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得肺癌，不吸烟的人也不是 都不得肺癌。 但是总的统计学上来说，如果你吸烟的话，你的 得肺癌的可能性要增大10倍，就是说你得肺癌的可能性和不吸烟的人的肺癌得肺癌的可能性，你要比人家高出10倍，干嘛要去冒这个险，让自己得肺癌的危险要增大10倍呢？ 嗯，我还听说一种说法，就毕竟嘛，同样是叫肺癌，但是它分各种各样的类型，有一些相对来说咱说好治，有一些相对来说特别的凶险不好治。然后人家就说，你这个吸烟和不吸烟的人得上的那个肺癌分类型都不太一样，这是真的吗？ 那个吸烟的人鳞癌相对来说多一些，鳞癌 那什么概念，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听得懂的。 那是什么呀，就是说因为你吸烟的时候吧，你的那个烟草通过你的鼻腔口腔进入到气里头，对，主要是在这个气道里头，在气道里头，所以这样的话它对这个气道的影响相对来说会大一些。鳞癌一般都长在气道里的，所以这个鳞癌相对来说高一些，那个吸烟的人鳞癌的患病率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总的来说它的肺癌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 不吸烟的人。还有的人就是说我自己啊已经是20-30年的烟龄了，再加上我现在年纪都已经这么大了，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戒烟了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多老烟民都有的， 都这么想的。 很多老烟民都有的，说我这都60了，那个我还用戒烟吗？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啊，就是说，60岁从30岁开始，30、40、50、60，如果你要戒烟的话，现在第一点，吸烟的人的人均寿命要比不吸烟的人均寿命短，这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意义，肯定是这样的。假如说你30岁戒烟，你的和你没有抽跟没抽过烟的比的话，你的和你自己比，就是你30岁我就戒烟的话，你的寿命可以延长10年。如果你说我60岁才戒烟，60岁戒烟之后，你的寿命和你自己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3年。所以就是说，你无论什么时候戒烟，你说我70岁戒烟，你70岁戒烟，跟你自己的预期寿命也可以增加1.5到2年。无论你多大年纪，只要你能戒烟，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戒烟，你的预期寿命都会比你吸烟要长。 简单来说，就是您在任何年龄段戒烟都可以延长寿命。我听说很多这个戒烟的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比如说，我这一天没�抽烟，或者是3天没抽烟，明显早上起来啊就不咳嗽不咳痰了，就会有特别的明显的一些变化，甚至有一些临床数据的那个监测结果，就是对于不吸烟的人，他一旦戒烟之后几天内，哎，他血液当中的一些这个成分的一些变化呀，甚至整个人的这个清醒状态的一些程度的变化呀，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尽早戒烟，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嘛，当下是你这辈子里最年轻的一个时段。 这个从学术上来说，就是说如果你要能4个小时不抽烟的话，你的肺里头的一氧化碳的含量基本上能降到50%以下。就是如果你只要4个小时，你说我4个小时不抽烟了，那你肺里头那些有害的东西就会降低50%。如果你说我能做到12个小时不抽烟，你的抽烟时候那时候，你抽烟的人呢，抽烟的时候他的心跳血压都会增，心率会增快，血压会增高的。就是你抽烟之后，你说我12小时都一颗烟不抽的时候，这时候你的那些心跳也会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你的血压也会恢复到一个正常。所以就是只要你能放弃戒烟，你的身体状况一定会得到改善的。 嗯，还有的人说了，我的烟呢抽的不勤，偶尔抽一支的，不会对身体有太大的危害吧？ 这还是刚才说的吗？一支烟也有害， 一支烟够杀死一只小白鼠的。 对，一支烟也有害，真的是有害的，因为这些都是人家做过的实验的，都是人家做过实验，一支烟也有害。 而且我们说吸烟为什么戒烟难啊？因为成瘾，它是烟瘾。你今天觉得我抽了一根，明天抽了2根，累积的时间久了，你可能就离不开它了。当这个抽烟这件事儿，烟草变成了你的好朋友的时候，那健康就离你渐行渐远。 这个抽烟啊，为什么大家愿意喜欢抽烟啊？这个跟大家可能说一下，里头尼古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你吸完烟了之后，这个尼古丁啊，会到你的大脑，会产生一些让你特别兴奋的一些物质， 所以你抽完烟之后，这人家会提神， 精神， 对，会精神，而且会感觉特别好，感觉说，哎呦，我这一下身上本来特累，一下又有精神了。它刺激你大脑产生这些兴奋性，这些让你兴奋的这些东西啊，叫人叫心快感，人叫心快感，是谁都愿意体会的。久而久之，如果你没有这种心快感，你就受不了了。这就是成瘾的一个原因，这就成瘾的原因。所以大家，如果你别说我今天抽一根烟没事儿，那个明天我就抽一根烟没事儿，你真的你慢慢你就会发现你就陷到里边了，你就很难再一下把烟戒掉了。 所以吸烟很容易上瘾，咱们还是就一支也不要抽，这是最好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它。再来看看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哈，很多人喜欢在厕所里边抽烟，啊。他觉得这个厕所里边不是有味儿吗？我抽点烟吧，这烟味儿总好过臭味儿，我冲淡一点周围这个环境的味道。 这个是真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本身咱都知道这个，厕所本身的那个、味道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是因为里头又含有很多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氨气、二氧化硫等等很多的有害气体在厕所里。就是你不抽烟，你在上厕所也会有这些气体。如果说你要再加上你抽烟，这个烟里头那么多的有害物质，再加上你这个厕所里的有害物质都卷在一块儿，全让你给吸进去了，危害更大。所以在厕所的时候抽烟说我能改善这什么，绝对不是的。你会在厕所你抽烟，你会吸进去更多的有害物质，对身体影响更大。所以真的不太建议在厕所里抽烟，当然说更主要是都不建议大家去抽烟了。 再来看看微信网友小小的提问，他说爸爸去年体检发现肺部有结节，哎，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可能都遇到这种情况，说这个跟他抽烟有关系吗？一直劝他戒烟，但是他都不听，说有结节也能抽烟，这个吸烟对结节会有影响吗？首先就说这个吸烟和肺部结节有没有关系吧。 吸烟可以导致肺癌，吸烟同样会出现肺部的结节，而且这个概率就是说增长了基本在30%。就是说你如果吸烟的话，你肺里出现病变的问题，你可能性会增高到10%到30%。那你肺里的结节完全可能是因为你抽烟引起的你肺部结节影子。 然后久而久之这个结节会不会变成癌呢？ 如果说你在这个出现肺结节之后你还是继续抽烟的话，真的有一部分的肺结节影会将来就会出现一个癌性的病变。 所以不吸烟咱们有效避免一下肺部出现结节，那么已经查出结节的人就更应该戒烟了，对不对？ 对，必须要把烟戒掉，这是对你自己的负责。 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如何成功戒烟哈。我们都知道除了专业的医师指导之外呢，其实自控自律十分的关键，所以大家伙呢也会想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戒烟办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在临床上都见过一些奇特方法，我听说的有什么闻烟味儿，就是他不抽，但他找到有人抽烟的地儿，他去闻烟味儿的。吃零食，大量喝水，然后含糖块的。就是我们就想问问，就是比如说戒烟的时候，尤其是在最开始的那个戒断症状特别明显的时候，我想控制一下这个症状，哪些行为对缓解烟瘾比较有效呢？ 应该说戒烟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一定困难，就是说因为它有一定成瘾性嘛，所以在戒烟的时候，当你戒到3到5天的时候，它的这个应该是最艰难的时候，那时候会出现这个非常难受，浑身的疲乏难受，饥渴啊等等啊，这时候有些人就说那我多吃东西，我分散注意力，这行不行？这是一个方法，但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你过头的吃东西这个也会出现别的问题啊，比如说你血糖高啊或者肥胖等等嘛。那个我给大家建议是这样的，就是说想戒烟的前提是你自己得有这个决心，你自己得有这个决心，你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烟戒掉，这第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当你真的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对某件事情特别感兴趣，当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可以想办法去做，去试着做一些这些事情。另外一个呢，大家要吃东西建议多吃一些维生素和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东西，不要吃， 别去吃垃圾食品。 对，不要吃什么糖果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对你身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还有适量的多喝水是可以的，没有问题，适量多喝水可以。还有那个原来我有一个病人，他是怎么样呢？就是说难受，当他第3天、第4天特别难受的时候吧，他去洗澡，就是冲水， 就是那个在家里的时候，我也觉得特难受，就是洗个澡，洗完澡之后就一下子精神的分散啊，各方面情况，哎，慢慢他也坚持下来了，后来烟也就戒掉了。 哇， 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这样，当你第一你自己得确立信心，第二就是在中间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个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说了，现在市场上有一些这个戒烟药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电子烟也可以去试，电子烟现在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些戒烟药也可以用，确实是可以用。其实如果真的觉得，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想戒烟的话，或者戒烟过程有问题的话，应该去，现在咱们很多医院都有戒烟门诊， 很多医院都有戒烟门诊了。 对， 而且我听说那个专业那个戒烟门诊里面呢，他们还会给这些戒烟的朋友成立一些拉群哈，然后比如说今天我要这个打卡，我干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今天这一根烟也没抽，我现在虽然很难受，但是这个时候我一说我难受了，就立刻有很多的这个以前吸烟的朋友，就是戒烟的戒友吧， 啊， 给您出主意，想办法提供他当时戒烟时候的一些特别有效的经验，然后大家互相鼓励和支持，加油加油，继续努力。 对，我们那个戒烟门诊都是这样，就是所有的戒烟门诊到戒烟门诊看的病人，我们都会有一个档案，然后都会有一个档案，在一个是我们会建立这种互助的群，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会定时给他电话指导，除了来看门诊之外，还定时会给他电话指导，那个微信指导等等，他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联系。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推荐给这个我们的各位听友和患者朋友的，如果您已经下定决心我打算戒烟，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缺少一些方法和精神上的支持哈，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专业的医院里面的戒烟门诊可以给您提供必要的帮助。另外这个时候其实我也想问一下，作为家人，好不容易自个儿老伴儿啊、男朋友啊、老公啊打算戒烟了，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支持他们呢？ 如果说第一，你从你的精神上一定要给他足够的鼓励，因为戒烟这件事情啊，他要下定决心是非常非常需要毅力的， 挺要命的， 对，非常非常需要毅力的。但是作为他最亲近的人，一定要给他一个足够的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另外一个，我建议，因为咱们这里很多的女性朋友不抽烟的，我建议能给你的亲人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时间表。 时间表， 对，就是说我这前三天要干什么，我五天以内，因为最难受的一般是3到5天最难受，这五天里头我会帮助他做什么事情，那个20天里头我帮他做什么事情，一个月，一般来说如果你能坚持到3个月，那这个戒烟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在这3个月里头，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在他身上，帮他制定时间表，帮他去克服一些他自己遇到的一些困难。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经常容易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比如说上班，经常平时这哥几个都在楼下的某个地方一起抽烟，那这个时候你周围的抽烟的人对你来说呢，就是一种致命诱惑呀。那怎么办？就是是不是得尽量远离一下那个环境？起码在你戒断症状最难受的那几天。 那个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很多的病人说我都已经3个月不吸烟了，结果呢大家那个一聚会得完了，这个烟又开始复吸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姿态出来，就是说我开始戒烟了，我就要告诉让大家都知道，让我的亲人都知道，让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开始戒烟了，那个你们以后抽烟真的别找我了， 也麻烦各位给点面子 对对对，真的别找我了，那个我确实是，其实只要你下定决心了，我觉得大部分朋友都会支持你帮助你的，因为他这样的话他认为你做这件事是对的，所以他都会帮助你的，我相信。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我们要感谢来自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呼吸学系委员王宇王主任的做客，再次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大家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